潮来你还不来，浮浮沉沉往事浮上来，回忆回来你已不在。 最初的梦想紧握在手上，最想要去的地方怎么能在半路就返航？最初的梦想绝对会到达，实现了真的渴望才能够算到过了天堂。 被你爱爱爱不完，我可以天天年年年年到永远。 So we love love love tonight， 不愿意死死点点谢谢去面对。被你爱爱爱不完，相爱原本就是这么难。 Hi everyone,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 音乐早餐， We're loving it， 我是李威廉。 全世界说一声早上好。 嗨，早上。 早上好。 早上好。 早上好。 早上好。 新的一天开始了，我们一起加油吧，好听。 起床喽！喂，还睡呢？还不快给自己加点能量，加入早起联盟。 听音乐早餐，早起变得 so easy。让城市在音乐中苏醒，让早晨活力充沛。 Good morning， 各位早起新人早上好，欢迎收听音乐早餐，我是龙叶。不知道你坚持的最长时间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事情，坚持了三年以上的话，都会带来巨大改变的。比如说练字四年，越来越理解字如其人的含义。比如说四年坚持每天下班的写工作日记，做工作反思，从月薪4000涨到年薪20万，或者是每天花10分钟给妈妈打个电话，给朋友发条短信，维持和爱的人之间的关系。你将会收获意想不到的惊喜哦。 黑色的气压扭曲的脸，他们生活颜色比天黑，不像粉色的纠结，爱情像沉睡，氧气剩一些，无法呼吸的瞬间，开始吧，狂奔的起跑鞋，是最像电影天气这从前，心跳准在不同天上飞，拼命追 I will go this way。 自由的与我始终发现，就算爱情变成了洪水，成了想依赖，挥霍着眼泪，对错归零出发才了解，开始吧，狂奔般的起跑鞋，是却像电影天气这从前，心跳正在冲往天上飞，拼命追 I will go this way， 起跑鞋是却像电影

999广告城市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作为北京地区精准锁定精英人群的经典音乐广播，寻找想创业、有资源、有梦想的999广告城市合伙人。合伙人专线：133-0112-5071，133-0112-5071。 品质消费，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汽车漆面保护膜 S-Power 高碑店文杰旗舰店总经理陈文杰，我为 S-Power 代言。 S-Power 秉承只贴膜贴好膜的服务理念，将为经典999听众的爱车提供安全放心高品质的漆面保护服务。先添加13832274488的微信号参与999电台品质消费节。 机会不能等，时间不能等，优惠不能等，超前一步的行动不能等。进阶沃尔沃置换正当时，沃尔沃北京置换专享政策限时开启中，最高置换补贴18000元，同享3年无忧购车计划，详情请洽沃尔沃经销商。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瘤。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肩膀，我要给全世界一个大大的拥抱，我对每个人都露出微笑，我对每个人都说早上好。音乐早餐让你变得更美好。 看了一则新闻，说上海70岁的蒋先生和赖先生呢是老同事，两个人坚持互寄明信片已经30年的时间了，成为了收藏爱好者。说微信呢是好东西，但是手写明信片更能够连接友谊。蒋先生说，今年去希腊玩的时候呢，他只买明信片，写上了来自希腊雅典的问候。赖先生则说，每次打开邮箱总会有一种期盼，觉得这样的友情真的是非常的难能可贵。 突然安静，最怕朋友突然的关心，最怕回忆突然翻滚绞痛着不平息，最怕突然听到你的消息。想念如果会有声音，不愿那是悲伤的哭泣，是等今终于让自己属于我自己，只剩眼泪还骗不过自己。突然好想你，你会在哪里？过得快想你。 去突然安静，最怕朋友突然的关心，最怕回忆突然翻滚绞痛着不平息，最怕突然听到你的消息，最怕此生已经决心自己过，没有你却又突然听到你的消息。 Singing Gloria, Alleluia, Amen. 上帝，你在哪里？人被什么束缚？

信在坐地铁的时候呢，一定有见过有人看书。看新闻说，29岁朱先生呢，平常上班坐一次地铁路程要花1个小时，自己已经养成了在地铁上看书的习惯了。从4月份到现在呢，朱先生累计看了3本书，共100多万字。他说，利用碎片时间可以拉开人生差距，不知道对你有没有什么启发呢？ 手中享受那份难得的轻松，习惯了有你的陪伴，你总给我莫名的感动。我与我总不愿一心睡在柔软之城的梦，用微笑做一挂在甜美走过的天空，你给我每一次都是新鲜，我对你的依恋越加明显。就在我们每次亲吻的瞬间，我再也无法离开你身边，你给我每一次都是新鲜。 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969，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 最完美的遇见。 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中国台湾地区男歌手、主持人、舞者、演员罗志祥。 各行各业都有一个舞台，你们可能要遭受到很多很多的问题，未来一定都会遇到一个曾经有帮助过你的人、推你一把的人、给你机会的人，这些人都要记住。还有什么人要记住呢？攻击你的人、骂过你的人要记住。原因是什么？你有一天要站在舞台上面的时候，你享受掌声的时候，你要看着那个人说，我成功了。 国际顶尖纳米材料学家杨培东。 那么如果我们把整个科研的过程啊看成是零到一百的过程，那么这个从无到有，从零到一，这个过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从零到一，这是一个原创过程，这个原创过程呢是一个产生知识、新的知识的一个过程。也就是说这个过程很多东西是要进课本的，然后接下来就是从一到，比如说一到九十九，那个过程呢是一个不断优化的一个过程。九十九到一百，另外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过程，就是这个阶段是你真正有了看得见、摸得着的产品。 创业黑马创始人、董事长、黑马学院院长牛文文。 我见过太多轻易开始，同样轻易放弃的年轻创业者。我见过太多说出自己的梦想就以为是成功的年轻人，我感觉有点浮躁。因为今天创业容易开始，所以呢创业的人就多了，每个赛道上都有很多人。业界有一个笑话，说风来的时候共享出行颜色都不够用了，往往跟风式的创业都是一将功成万骨枯。你可能很容易开始，但是你很难走到终点。 九六九聚焦历史上的今天， 欢迎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我是乔伊，一起来关注今天的节目内容。1871年8月14号，清朝光绪皇帝爱新觉罗载湉出生。1900年8月14号，八国联军攻陷北京。1937年8月14号，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将领黄梅兴逝世。1941年8月14号，大西洋宪章正式公布。1968年8月14号，美国好莱坞黑人演员暴风女哈利贝瑞出生。1988年8月14号，法拉利汽车公司的创始人恩佐法拉利逝世。1992年8月14号，长征二号火箭发射奥星成功。1997年8月14号，美国和南非科学家发现最早的人类足迹。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我是乔伊，让我们下期再见。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好了，今天的音乐早餐到这里就要跟你 say goodbye 了，感谢你的陪伴和聆听，祝你今天好心情，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春天花会开，我的爱。大门外，期待你美丽的身影从远远的走过来。我的天使，我的爱，为你不怕风吹日晒，偏偏命运如此 慢慢期待。我的 赵传，希望我的音乐能给你带来力量与勇气。现在是上午九点。 制作一把小提琴需要70块木头，一根铅笔能画出一条5.6公里长的线，一个热吻可以调动面部29。